应从个爱那样去追求，只有通通抛诸脑后。你你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从个爱那样去追求，只有通通抛诸脑后。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的著名的插曲，刘雅丽带来的《你你你为了爱情》。刘雅丽呢有一点哑的声音哦，让这个歌更有了一些独特的魅力。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专辑当中的这首中版的歌曲，叫做《让生命等候》。 在童安格的《让生命等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首歌曲的串联。这两首歌曲呢是同一个曲调，他们都是一个翻唱。翻唱当年呢少林寺电影当中著名的插曲《牧羊曲》。《牧羊曲》呢是来自王丽萍先生的著名作品，而王丽萍也曾经创作过《红楼梦》的主题歌插曲，以及著名的歌曲《大海啊故乡》。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翻唱版，第一个是来自张靓颖的《围城》，而第二个是张瑶的，同样是《牧羊曲》，就是词没有改变。而之前呢，张靓颖的这首《围城》呢，填词的部分则是著名的台湾作词家方文山。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9度，东风1到2级。气温开始转暖，但清明时节多雨水天气，早晚温差较大，提醒您出门做好防护措施。 奥迪零息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黑豹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无地自容》。这首歌呢在内地非常的受欢迎，在香港地区当时出版第一张专辑的黑豹乐队受欢迎的是另外一首窦唯创作的《Don't Break My Heart》。接下来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金海心翻唱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交伴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新的送别，这首歌当然是青海心的一个翻唱。最早呢，中文版是出现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由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红衣大师填词而成。这首歌呢，原版是一个美国歌曲，原来的歌名是叫做《梦见家和母亲》。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1987年费翔在内地出版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四海一心》当中的歌曲。这首歌中文版的首唱是高凌风，而后来呢，张惠妹也曾经翻唱过。费翔呢，在1987年推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把它作为了专辑当中的一首快节奏的主打歌曲《夏天的浪花》。 可爱的女孩，我的热情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阵风儿是温馨，朵朵云儿是关怀，只有你心里明白。想起你来，看看大海。像大海，每个水珠为你滴，每个浪花为你开，你可明白？可爱的女孩，让我到你梦里来。阵

共每声有前笑声，梦已一一上头。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现在你听到的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节目，我是刘刚华。刚刚的歌曲是来自蔡国权创作徐小凤的著名的歌曲顺流逆流。顺流逆流呢，其实讲到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真正要做到的话，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保持相对淡定的心态，非常的难。好，继续，下面是这首想念以前爱人的歌曲。许多人听这首歌会禁不住进入到某一种复杂的情绪当中，虽然唱歌的人表面很平静。陈奕迅，好久不见。

也无伴手顶的清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未出嫁，长着少年家，孤单表弟面麻白，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